不能得一心，修静中就没有成就，所以一定要修忍辱。 第四，精进。进是讲进步，佛教我们求进步要求精，要纯，不能够杂。 我们看到一些同修每日好努力好勤奋，他学的东西很多很杂，所以他是杂进，他是乱进，他不是精进。这样辛苦了几年几个月没有收获没有成就，原因是不知道专精。法门虽然很多只能学一样，经典很多只能学一部，要怎样学？读诵，各位要知道 读诵就是精进，不要求解。为什么不要求解呢？因为你见思烦恼没断，所解的不是如来真实意，所解的都是自己的胡思乱想，跟佛的意思差得太远了。 几时得清净心？你的心跟佛心一样，那你解的就跟佛一样。大家要能体会这个意思，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学习。所以学习不在讲解，要心地清净。你的心愿似不似佛？心愿果然似佛，佛讲出来的就是你的自心流露。自心流露哪里有不懂的道理呢？佛佛道同，可见得重要的是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愿，我们的行为似不似佛，这才是修行。会不会讲经没关系。中国学佛的同修大概很少没看过六祖坛经。 六祖大师不识字，没读过书，坛经是他讲的，别人帮他记下来。 你看看六祖讲的有没有道理？他讲的和佛经上讲的有没有两样呢？他没读过书，没读过经，也没有听过讲经，他只真正解如来真实义，他真的了解。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国国中的祖师大德，他们的著作有多少？拿去跟六祖坛经比一比，比不上，还是六祖大师讲得圆满。他没有学过，是什么原因？ 他的心愿行持和佛一样，所以讲出来自自然然就相同了。 实在讲，坛经是语录，我们特别尊称为经，将它提升到和佛所讲的经地位一样，是对它特别尊敬。这种尊敬亦不是中国人有意去捧中国人。仔细观察内容和大乘经典比一比，一点都不逊色，那就说明行比解重要。 行而后解只是正解，正知正见。解没有在行里面历练过，其解还有很多疑问，因为没有经过实验，到底有几分真实还很难讲。为什么不认真修行呢？行而后求解，决定正确，这个是真精进。 就算不解亦决定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再求解亦不迟，何必急在这一生去浪费时间，浪费精神体力。一个真正聪明人，真正觉悟的人，决定不做这些傻事。所以现前要想求解，最低限度要有文一二至二三的能力，这是最起码的。不能真正做到文一至十，亦要文一至二三，这样的禀赋可以学讲经。文一连一都不知道，怎样能讲？跟各位同学讲，我学佛的时候从来不敢动学讲经的念头，将这些事看得很难。我讲经是李老师鼓励的，大概李老师看到我有些能力，他讲的我都能够记得住。我听他讲一小时，我可以复讲55分钟，我有这个能力。我没有讲稿，亦没有笔记，我听了之后能复讲，讲得出来。所以他要我出来学讲经，他所编的讲稿都是用表解，很多同修都见过。我拿到他的表解，我讲出来跟他自己讲的可能有90%相同。所以同学问我，你是怎么学的？我跟同学讲， 我在老师麾下最初的一年三个月，我不是学他讲解，不是学他讲经，我所学的和别人学的不一样，我是在这里观察他怎样讲出来的。我要学他的思想体系，学他的全心用心，了解他的方法，知道他的看法想法，所以他的稿我拿出来完全能用。我学的是活的，我不是学他怎样讲，记下来重讲，这些就是文一可知而三，有这个能力。今天同学要学讲经，我这个半钟头讲完了，听朝早你讲一篇给我听，你有这个能力讲一个钟头就算不错，就合格了。这个是禀赋，讲实在说话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是讲经，绝对不是一生学得来的，勉强学不来的。一生中有成就的，是自己真正修定功，依照佛教导的方法次第去修学，一生可以成就。在历史上有很多例子，原理原则还是一样的。 心要似佛，缘要似佛，解要似佛，行要似佛，感自得。所以读经念佛，依教修行，依照经典的教训修正自己的思想见解行为，如是修行，自自然然就开智慧了。 智慧开了，睇一切经意义都能够自见，这些是我教给大家真实的方法。不要去看注解，注解没什么意思，充其量给自己做个参考，绝对不能照那个讲，照那个讲就错了。就好像大夫和病人开药方，药方先开好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药方没错，你没有照我的药方害病，你们到外面去讲经，先将讲稿预备好，就等于大夫将药方开好，再去为大家治病一样。 佛没有定法可讲，讲台上也都没有定法可讲，说话由哪里来呢？看看你们的眼睛动态，说话就引出来了，是活的不是死的。 所以无量寿经我讲了很多篇，篇篇不一样，讲完之后你们问我讲什么，我完全不知道，是真的不知道，不是假的。我这一次在讲堂讲经，他们录音前面留了十分钟，简居士要我补出前十分钟那一段，放在我这里一个几月了，我没办法补，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什么。他今天打电话跟我讲，讲有位同修带了录音机，那一段他那里有，好啊，拿来给我听听，看我讲的什么，我再补出来。你如果不给我听一下，我确实不知道讲什么。我讲的从来没有准备，亦没有笔记，什么都没有。学习的方法我跟大家都讲过了，要静，注意静。 静就是进，杂乱不是进，退步不是进，所以进步上面一定要加精神，只是真正进步。 今天世间法里面科技进步亦是精神，不是杂乱。世出世间法无两样， 精进而后只能够得禅定，心就定了，正所谓理得心安，心定了自然就开智慧。 所以不理是在顺境逆境，心里面都要清静，定就是绝对不会被外境动摇，不会被外境所转，不为外境所动，就有智慧。世间法讲理智，不再感情用事，处世待人切勿是理性的，不是感情的，是清静的，不是染污的，这个就是智慧。 波罗蜜是梵语，译成中文是圆满的意思，亦即是上面讲的六条纲领，每一条都做到圆满就是波罗蜜，如果做得不圆满即不是波罗蜜。 佛举出这六大纲领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依此六条来过日子，依此六个原则处世待人接物，这个就是菩萨行。前面发菩提心是菩萨心菩萨愿，这六条是菩萨行，要坚固不退之德。

点样冇障碍呢？有障碍唔好怕，对呢句佛号要有坚定嘅信心。 我得咗重病，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唔要睇医生，亦都唔要食药，我唔想病好，只想早日往生净土。要有咁样嘅决心毅力，呢、这个人只能够成功。 不贪生怕死，不贪图呢个世间五欲六尘，只有求生西方一念，越早越好，越快越好。要有呢个心，只系真正发愿，愿生彼国。临寿终时，临终嘅时候，佛嚟接引，你唔使忧虑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喺边度，西方咁大，到底边一个星球系极乐世界？你咁样一怀疑，问题就嚟啦，你就去唔成。 你有怀疑，有夹杂，功夫间断，就去不了啦。决定唔好怀疑，念到水到渠成，佛自然现前，佛嚟接引你去。我与诸菩萨众应现其前。 边啲菩萨呢？当然有观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佢哋一定会嚟，因为你时常念佢，你时常想佢，佢同你有缘。除佢哋之外，仲有唔少菩萨同三圣一齐嚟迎接你。一齐嚟嘅菩萨同你都系有关系嘅，同你冇关系、冇缘分，佢唔会嚟嘅。系乜嘢关系？ 都系多生多劫中你嘅同修、你嘅眷属，佢哋早就往生啦。而家见到你念佛缘数，佢哋好欢喜，跟住阿弥陀佛一齐嚟接引。 各位要知道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决定唔寂寞，熟人好多。我哋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唔知道有几多同参道友，佢哋精进念佛成功，已经往生咗。我哋唔肯精进，堕落到今日咁嘅样。今日缘熟，佢哋会同佛一齐嚟。 我哋到达西方极乐世界，就好似前面所讲嘅，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通能力都恢复啦。于是，一睇就知道以前喺边个世界、边一生、边一劫，我哋系好朋友。老同参见面叙旧，你话西方极乐世界几殊胜、几热闹呢？ 换句说话讲，离开西方极乐世界，真正系孤单寂寞，一轮回。一转世，因为你没有神通，你的家亲眷属都记不起，面对面都不认识，所以你要知道什么人孤单寂寞。六道里面孤单寂寞，往生西方世界不孤单不寂寞。我们在往生传上看到初祖慧远大师往生的记载，他往生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智，还有莲舍先往生的那些人，都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他。他只讲出莲舍已经往生的都见面，都来了。多生多劫以前就不用讲了，讲了我们也不知道。 经虽如间，即生我刹。 这个是讲往生速度之快，不要认为当中距离遥远，十万亿个大千世界其实只需要一刹那，一年之间就到了。底下这句话重要，这个是四十八愿里面讲的，这种殊胜功德利益不可思议。 到了就作阿维月智菩萨。 阿维月智是梵语，阿亦作无，月智亦作退转，无退转就是不退转，圆正三不退，位不退，行不退，念不退。 三不退的菩萨原教初住就证得了，但是不称阿维月智。阿维月智是七地以上的通称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凡夫一品烦恼无断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既然同七地以上的菩萨平等，这些是不可思议难信之法，一般研究的大德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哪有这样的人，什么功夫都没有，平平白白一下就升到七地，咁仲得了嘅？呢啲系原教。你谂下，七地之下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，三十个位次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下到七地，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一下就超过咁高，